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好，又嚟到一个礼拜有一次嘅旧市好啲，咁啊，今日咧就请到个老友上嚟啦。啊，老友你叫咩名啊？ 我叫三文井。 三文唔使讲，唔使响全躲嘅， 同意啦，唔紧要啦，冇问题，冇问题。 OK， 第一次系咪第一次要接嘛？ 第一次啊， 第一次系嘛？有冇紧张？ 唔系少少咯， 少少嘛，系啊，我第一次做啲紧张，我都系素人咧，素人变出嚟喎。 系嘛？ 我唔系天生唔系呢啲喎。 我都系啊，我都 不过我中意讲嘢嗱。我點識你嘅咧？咁講少少啦。咁啊，有一次喺啲朋友聚會嗰度啦，咁啊睇見你，咦，原來都好多呢啲好嘢喎。今期主嗱，我戴下頭盔先，因為咧我哋今次講嘅咧唔係一啲哇好即係好咩啊，好專業嘅嘢啊。我純粹即係分享翻我哋都話咯。N 嘅即係少年 N 以前係聽咩歌啊嘅大碟黑膠碟，因為其實黑膠碟對我嚟講咧，其實唔係咁长嘅嗰段时间，因为细个穷啊嘛，听 cassette 嘅啫嘛，系咪先？ 系啊。 好啦，咁啊，依家间先讲先，咁啊讲少少先啦。咁啊，首先啦，咁啊要喺度咧头尾度呼吁下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踊跃捐书我哋嘅 PayPal 啦。咁啊，因为咧其实嚟紧咧，我哋都满到物圈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咁你要知啦，其实我哋所有嘅包括好多大部分嘅人咧系冇钱收嘅。正如我咁樣，我請得嘉賓嚟，咁我通常都會同佢食下飯。但係呢啲我都唔會收翻剩曬錢嘅，就純粹因為我覺得自己好開心，能夠同大家分享我相信嘅嘢，或者我開心地同你分享一啲，例如好似而家我台頭呢一扎嘢咁樣。咁首先多謝你先啦， 都冇咁講啦，傾下偈啊， 嗱，傾下偈 ，casual 啲得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咯，本來有條友仔甩咗底啦。呢個就係粉人探長啦，本來話上嚟，咁因為唔係唔關事嘅，因為咧本來佢上嚟城寨度影相，咁啊咁啱，咁我諗佢捉佢亂入嚟呢度講幾句，因為呢個唱片啱佢傾。不過咁啊，因為被攝影嘅對象咧，又係啲朋友嚟嘅，咁佢 PM 我話佢病咗，本來我想捉佢嚟嘅，你可能都會識嘅，啲網友都會識嘅。不過算啦，咁啊，如果冇就唔講啦，咁。即係冇亦都唔再講話佢嚟唔嚟啦。咁啊嗱，不過咧咁都要講翻少少咧。咁啊，自從我上次咧講城寨即係我可能舊少好啲，可能我未必會做，可能我轉另一個節目，因為大 N 個人咧係好中意變嘅，求變嘅。咁做咗十幾集，咁我覺得冇乾糖啦。咁我經過咗我詳細考慮啦，咁同埋收到啲網友 PM 我。咁我都好感動，其中有啲直情係講到我都，唉，真係阿 Lee 啊嘛，禮啊，佢講到即係有啲好鼓勵嘅説話，我聽完睇完都自己都好感動。咁所以咧，我過年後啦，我會有啲新動作，其實做嘅係多咗嘅，節目係多咗添，但係就我想可能會斬短佢，即係細啲一格格。未必會係而家咁舊時好啲個半鐘，咁可能舊時好啲會改做一個鐘，但係咧我會另外一個節目。另一種形象，另一種方法出嚟，咁我上次都透露過啦，可能係一啲講做生意或者一啲分享失敗經驗，未成功，所以唔可以分享成功，分享失敗經驗俾大家聽下，咁呢個我覺得可以係一個唔錯，因為同埋咧就算你哋而家，我哋都有多債友可能都話，我都行將退休咯，仲聽咗，唔係你下一代可能有啲啟發作用，咁我自己。都响諗呢个过程嗰度呢，我都諗咗百几个 point 出嚟，咁可以有呢百几个 point 嘅经验有排讲。咁我自己都期待，咁希望大家俾啲意见我。咁同埋如果有啲咩债友呢，或者有啲咩生意呀想讲呀，或者工作上嘢想讲呀，咁大家一齐响呢度呢可以呢 PM 上嚟 message 我，咁我就会用嗰个嚟做 topic 呢，就要嚟系大家去研究下囉。咁好啦，咁讲咁多先啦，因为唔想咗太多时间。咁因为今日都好丰富。你玩唱片经验系点呀，三文兄？ 玩桌面經驗。首先講一樣趣事啊，呢個趣事啊，我好少講俾人聽嘅。 而家咁榮幸啊！ 我喺因為嗰時，即係我哋呢個年代嘅人啦，通常話，安門守藝就揾到食噶啦，咁樣係嘛？咁啊，好啦，咁啊，讀到中三啊，冇讀書，走咗去讀無線電。 哥倫比亞無線電啊！ 唔係，東南無線電，係花園街嚟嘅。 有冇人記得？ 咁而家嗰個花園商業中心就係花，就係我個校嗰陣時個校嘅地址嚟噶啦。 但係嗰陣時係學木原子粒啦，整收音機啦， 燈膽噶啦，已經係燈。我嗰陣時學係有燈膽同埋原子粒嗰個階段嚟嘅。 你講燈膽係嗰啲膽機， 係啦，冇錯。好啦，咁啊，其中有一個課堂咧就係專講電聲嘅，即係講而家所謂嘅 HiFi 啦。咁啊，坐我隔離有個同學， 靚女嚟嘅。 唔係，都係男性，都係男性嚟，讀無線電，我諗都唔會有太多女性嘅，有啊，真係好奇怪嘅。好啦，喂，有冇先？嗰個時代，嗰個時代真係好奇怪。 就係有冇先？全校有冇一個女仔先？嗱，我八卦，我中意即係聽下啲size。 我真係唔覺有女仔喎。 有可能你唔覺，嗰 陣我真係可能唔覺。 可能剃腳毛嗰啲啊， 或者係。OK 啊，咁講埋個呢樣嘢先。咁啊坐隔離個同學，咁啊同我傾開偈，咁啊個名好得意嘅，咁啊叫做。我少少啦， 唔怕啦。 欧 X 玉， 嗱，哦，欧 X 玉啊， 欧 X 玉， 即系欧丁 X 啦， 大求其啦，系冇问题啦。咁我觉得佢名咁得意嘅咧，咁同佢倾开偈，咁佢又同我大家倾下，佢话啊，我姓郑啊，陈哥，不如放学我哋去听下啲 high five， 我话好啊，咁啊跟佢啊，咁啊其实我个少少嗰个兴趣咧就系佢带俾我嘅。咁啊，放咗學，我話邊度聽啊？咁佢又帶咗我去麗思大廈，即係而家嘅叫做就係叫做朗豪坊隔離嗰個叫做 布蘭街咯。咩啊？ 啊，嗰個叫咩？ 唔緊要啦， 一陣下一節再講。我睇出車嗰個，咁啊上到去，原來嗰個係 JVC 嘅陳列室嚟嘅。 哦 ，CD 貨聽過未啊？ 未聽過。 四星道。第一代嘅上拉嚟噶，嗰陣時係 四星道，即係嗱，而家我記講講咩叫雙星道、四星道先啦。雙星道即係兩個 speaker 喺兩邊，咁咧啲聲走嚟走去。咁四星道咧 有兩個後邊， 咁兩個喺後邊，就做咗個小有一個小小嘅音場。係 啦， 咁啊整整先啊，一可能 high 到你條頸，係啦條領嚇。咁四星道，咁而家啲咪十六星道啊？即係話更立體啦。 嗰陣時係行模擬信號嘅喎。是行黑胶唱片的。 行模拟信号它可以做到四星道。 对那时 JVC 就最把炮这样东西了。那我同他两个就坐在那里听。听啲火车声周围转啊啲飞机声左飞去右啊右飞去左啊右飞去后边啊这样。那我坐到不想走的。那么好啦那么卒之就被他即是影响到我买 HiFi 了。 是。 那么买那时读紧书有没有那么多次买唱片呢 他 说陈哥不用怕$30一只。包你好听， 但嗰时一只唱片几多钱咧？ 嗰时我冇记 错，咩年代先？首先讲咩年代先？ 嗰个年代应该系我廿零岁，你减翻60减廿零岁啦。 廿零岁咪即系30多年前咯，35年前咯，即系1980啦， 七尾咁滞啦， 七尾啊， 七尾 咁滞 ，OK， 七尾我先，我印象系温马嘅英文歌年代， 系嗰时 应该系陈秋霞， 所以你见到我啲唱片系英文歌为主， 英文歌为主系，咁嗰啲都系我啲 favorite 嚟嘅，好，我一阵先逐只讲下 ，OK， 你继续讲埋 啲 故事， 咁啊，佢话好三一只嘅啫，咁我话咁平，啊，到时我攞俾你俾钱都得噶啦，咁啊，校啦，交收咯，佢话听带啲翻嚟，原来咧呢位老同学咧。就喺荃灣嘅眾安街有個唱片鋪嘅，就賣老花。我當然佢唔係全部賣老花，即係有啲正版唱片。 因為嗰時黑膠碟都有老花噶嘛， 都係冇錯啦，就係老花嚟嘅，就係雜感碟嚟添，仲係。 即係老花呢樣嘢其實冇乜分呢個年代喎，即係年代。而家當然都係老花嘅，老花電話 係啊， 老花 RAM 係啊。總之有商品就有老花噶啦。 係啊，冇錯。 好啦，咁跟住咧就開始就同佢買啲唱片翻嚟聽，咁啊。又教我大家喺度交流啊，點樣改啲聲啊，咁啊黑膠唱片點樣玩法啦、啊，咁開始就同佢續落。但係咧一個學期之後就佢就冇喺度再讀啦。係。咁我嗰陣時就都好已經開始中意玩 HiFi 啦。 係。 咁我好記得咧，荔灣園街咧街頭近亞加油街嗰度有間叫亞爾無線店。 咁啊放咗學又走到去下面聽。 阿爾無線電。 阿爾無線電。咁嗰間原來佢係做嗰啲 high end 啲嘅 high buy 嘅。咁啊同個朋友喺裏面傾傾，即係聽得多之後咧，咁佢就賣咗啲 high buy 俾啲客人咧，啲客人啲舊嘅就唔要抌啊，佢個俾話你攞走啦咁。咁佢又會通知我啦，叫我去攞走噶啦。咁啊媽媽屋企咧就堆到成家都係嘢啦，咁啊又嗰時我又砌下擴音機啦，又摸下擴音機啦，咁啊堆到而家啦。咁而家都其實講翻，因為而家退曬銷噶啦，即係咁嘅年紀，即係叫做聽下唱片、聽下音樂咁啊算數。 因為我嗰次上你度咧，見到你的唱片咧，基本上都封埋一邊。 係啊， 我話借你嚟攞嚟做節目，你都好似冇乜所謂咁嘅。 冇乜所謂啦。 第一公開公諸同好啦。 係啊，冇錯。 咁啊，其實我即係因為咧城寨因為 YouTube 啦。咁啊，冇計啦，就因唔可以播音樂，咁我就唯有咧就用啲最好 嘅方法，咁 睇下風套啦。咁我話嗱，第一隻我要講嘅咧，咁啊頭先咧阿 Simon 話呢隻咧冇咩點樣香港人唔識噶啦，咁啊係啦，就係呢隻啦。 有 BNO 佢一定識啊。 OK， 咁咧咁啊，因為咧呢隻碟咧其實係好正嘅，咁聽唔聽到啊？聽到啊？咁算啦，因為呢首歌我自己都中意嘅，叫陪著他啦。咁其實裏面有好多歌聽嘅喎。 嗯， 咁我細聲先。咁我一路聽一路喺度講啦，咁其實呢碟呢嗱，第一啦，係佢有一年係啦，十週年喎， 係咯， 即係1980幾年演嗰就，佢1979年組合噶嘛，嗱幾年我打算啊，我sorry 1983年啊，即係1973年佢哋第一隻，咁嗰陣時佢，我仲記得有一隻咧叫做佢一套戲嘅《大家樂》。同黃沾嘅， 啊！我真係冇印象， 唔係啊嘛， 真係冇印象， 好扮後生喎， 真係冇印象。 嗱，嗰隻我最記得嘅，阿黃沾唱咩？錢錢錢錢係錢錢錢係窮係親，咁啊拎少入頭咯。咁呢隻碟咧，仲有啲好多好歌噶啦。呢有咩咧？朋友啊，唔知係咪嗰隻咧？好啦，另外借來的美夢啦，啊，應該聽過彭健新嘅，仲有一段情，一段情呢隻好經典啦， 好經典，好經典， 喺邊度係啊？ 死嘅，跟住我 仲中意睇， 我中意睇，中意睇西片同埋中意睇西 睇鹹片啊！ 但當佢去咗當係啦。 O K， 咁嗱呢就嗱，因為嗰陣時表錯七日情，嗰陣時咧啊好中意葉童嘅，咁因為嗰套係 哦係啊，表錯七日情冇錯， 阿 B 同阿葉童，阿 B 係做呢個 secure 噶嘛， 係 咁，所以呢只碟對我嚟講咧，嗱好多好歌聽噶，例如話可愛的笑容啦，又好聽啦，借來的美夢。哇！竟然係譚詠麟唱喎，本來應該係嗱調翻轉唱嘅，愛意怎麼擋啊，變咗彭健新唱，我唔知係咪調轉咗定係佢打錯咗。 唔係調轉咗，佢係 真係㗎， 可能係佢係佢 唱。呢只仲要係 Philips 喎，嗰陣時當個年代， 呢只太耐冇聽啦，所以你問翻我都答唔到你。 哇！睇幾後生，嗱，自己網友自己上網自己炒一炒啦，係啊。咁嗱，講完呢只之後咧，咁啊講下唱片嗰個品牌啊，有咩品牌嗰陣時？ 其实嗰阵时我就冇话敲过咩品牌嘅，但系最近咧啲朋友嚟到，好似你哋嚟到就话哇，原来有啲品牌嘅唱片咧，个价钱系好不得了嘅， 系 吓咁啊，即系我就冇研究呢样嘢嘅。 嗱嗰阵时咧主力啦几只啦，我嗱华纳系后期嘅，最早应该都系 Philips 啦 ，Philips 啦， 宝丽金， 宝丽金啦， 宝丽金 啊 ，EMI 啦， 啊 EMI 啊 ，EMI 啊， 因 为 嗰阵时阿 Lam 咧，我好中意阿 Lam 嘅，阿 Lam 咧早期系 EMI 嘅，深尾先改华纳，华纳系比较唱片部比较后期。嗱，我如果有讲错嘅话咧，咁麻烦网友更正我啊，因为其实我哋都 呢样我都唔系好熟吓， 都唔系话啲即系咩专家，不过自己纯粹真系嚟呢度。大家吹下水講下嘢嘅啫，係嘛？咁啊，咁我仲有一個牌子喎，就係嚟緊呢只嘅 Sony 啦。Sony 咧其實搞咗 CD 好多年噶啦，咁而呢一碟碟咧，亦都係正正在下咧，係非常中意嘅，就係阿 MJ 啦 ，Michael Jackson。咁呢只碟咧，同埋嗰陣時好興咁樣嘅喎，打開咧係兩邊嘅喎。好緊要啦，因為佢裏邊有 打開呢下，成個人企咗喺度添啊！ 係啊，係啊。喂，佢其實咧，我想問阿 Lance。你覺得 Michael Jackson 型唔型啊？講真的， 好型啊！ 嗱，我哋咧城寨有個好處，即係咧，其實真係好自由嘅。咁呢只碟咧，嗱，我遮遮我哋兩個先，唔緊要啦，冇佢咁靚仔，所以一定啦。嗱，佢裏面一隻碟咧，我真係自己超中意嘅。如果有嘅話咧，網友唔該舉手喺個 Facebook 度留言，就係咧《Shoe Out of My Life》 啊，冇錯， 好好聽， 好正。 咁有一年咧，佢未死嗰陣時咧，我仲記得佢喺唔知柏林定係邊度有演唱會。 咁咧，佢就唱呢首歌嗰時咧，就請咗個女觀眾上去 ，Cheer of my life。咁跟住咧，個女觀眾咧就一暈咁滯嘅， 窒暈啦，都係 fans。 我想問你自己中唔中意 MJ 嘅？即係普遍嚟講。 佢未曾整容嗰时候我都鍾意啲嘅。啊整咗容我都完全係接受唔到嗰啲。咁即係你我个年纪关系啦。 佢呢个碟嗰时係未整嘅。 未整嘅係。 未整嘅呢几多年呢咁我又要睇下啦。1979年。 即係我嗰个年代啦。 79年啦你出世未呀未出世现场嗰啲即係 operator 同我嗰啲啊观众朋友佢完全未出世。嗱呢隻碟呢经典在呢其实跟住嗰隻碟大红啦。 嗯 呢隻碟之后就大红啦 ,ok? 不过呢隻好似有 band 喎呢隻碟到嘅。band 唔系 band 佢好细 嗰啲。band 系细嗰啲嘅。 细 嗰啲唱嘅。唔知有冇攞有冇攞。 但呢隻碟嚟讲呢我就我对我印象最深刻都仲系呢个 Share My Life 啦。 真系。 咁冇嘢讲我唔知点讲。同埋呢我记得有一年呢佢好似话嚟香港嘅。即係未死之前啊， 嗯， 好似話嚟香港，我自己同自己講， 即係最近嘅事嚟嘅，死之前冇幾耐嘅， 死好耐啦， 死咗太耐， 死 咗 好耐啦，死幾耐唔記得咗啦，大家有啲嘢朋友又睇一睇我哋，我自己同自己講，如果佢嗰個演唱會飛係低過10,000蚊嘅話， 你都會 睇，我都會睇，因為其實我而家開始有啲變態嘅啦，咁只要我 越舊嘅嘢越 冇錯，我淨會我另外一個我冇我真係唔翻碟，啲碟冇咗，因為 真係冇咗噶啦， 通常咧碟冇咗有一個真空，我知乜嘢，就最主力嘅，搬屋。 系啊，冇错，我都系，我又搬屋已经唔见咗一半嘅唱片。 我估你应该，如果你搬到你呢啲，应该都系啲死剩种嚟嘅。 系啊，我系搬咗屋之后，翻转头揾翻，先至觉得应该好似少咗好多嘢咁样嘅， 系嘛？ 嗯， 咁啊，讲翻头先啦，咁我都话啦，如果我而家真系要我追嘅话咧，我几个我自己都一定会睇嘅，一个中心名菜。我而家极度留意佢喺日本会唔会再有演唱会，有嘅话咧，我一定飞过去睇，系专程为佢睇而睇，因为其实人生苦短。佢同我差唔多大啦，即係再過多幾年可能唔唱得又點？ 冇錯。 咁我覺得有啲回憶咧，好珍惜嘅。不過搬就你自己抌啫，我唔抵。 唔係我抌啊，我搬我唔見咗，我都唔知邊個抌嘅。 我都係喎。 我都拗曬頭，點解唔見咗啲嘢咁樣？ 我本來有一扎 CD、LD 同埋呢個大碟黑膠碟嘅，例如話有阿 Lam 嗰隻《愛到發燒》， 愛到發燒， 佢有一個 picture 碟嚟嘅。佢攞住架福士車喺嗰度咧坐到咁樣，然之後紅紅綠紅紅藍藍嗰個咧，俾屋企人抌咗。我估係屋企人啦，佢死唔認，但我估得佢噶啦。咁例如話，好似我上次講話有一隻張國榮啦，咁有啲網友今次好有心，整咗好多碟喺嗰個咩度。我會一陣間都逐個讀佢嗰個啲相，睇下大家分享一下啲相，因為我帶唔到咁多嚟，我都借唔到咁多，因為啲碟。冇咗， 冇咗，真系冇咗。 我有几只系好深爱嘅，冇计啦。咁啊，时间飞逝咁阵时啲嘢。好啦，另外咧，跟住要讲呢只咧，又系咧，我哇又系经典呢只，一睇咧咁就知噶啦。咁呢只咧就 Duran Duran 嘅，好紧要啦。有几首歌 ，Union of Snake 啦，系都系呢只啫。Say a Prayer 啊 ，White Boy 啦 ，White Boy 真系又喂 ，White Boy 厉害嗰阵时一出去。即系你之前都听到嘅 ，White Boy 啊，几多年呢？等下先啊，1984年，哇！1984年发生咗咩事啊？我嗰阵时中四，我中五毕业啊嘛，咁啊中四，中五毕业噶啦，好劲嘅我哋呢啲 EMI 嘅呢只就系啦，咁啊 White Boy 嗱，讲开 White Boy 咧，你嗰阵时你同我讲过话，点解听黑胶碟嘅？系为乜啊？ 为乜？嗰陣時呢自己砌個擴音機係冇地方自己欣賞嘅啫咁可以俾人哋聽㗎嘛睇得到我啲嘢係即係多啲人欣賞。咁就點呢哇搞 party 就最正啦。咁大家嘅嘩好勁喎嗰陣時啊即係冰冰棒棒。咁第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因素呢就開得 party 梗係有女仔朋友㗎係咪先。咁即係讲点样讲呢即係一齐大班后生仔玩而家嗰陣时我哋搞 party 同而家人嘅开去 disco 系完全两样嘢嚟。 係。 係咪我哋以前呢即係冇咁点样讲啦冇咁癫可以话我咪用话冇咁癫啦。 另嗱，已經咁講，嗰種時代改咗嗱、啊。其實如果講翻 party 咧，都分幾種噶嘛。 係啊。 嗱，我記憶中嘅咧就租間石屋仔，幾張爛鬼凳。 係啊。 嗱，我唔知道你係咪講嗰啲啊？你 類似啦，你講你講， 即係1000尺樓下 啊， 係咪？係 啦係啦。 好啦，裏邊50人到嘅啫。 係咁上下啦。 一開始嗰陣時咧，黑掹掹，燈都唔開嘅，好少燈嘅。 係啦。 咁做咩呢就通常播第一首歌 就好屎 好屎舞咁通常咩歌嗱你当年好屎舞 我就嗰陣时啦其实呢我係鍾意打碟嗰个㗎咋 咁你记得好屎舞係咩歌 通常好屎舞係咩歌啊通常多数都係慢歌嚟 㗎一定啊 多数都係慢歌嚟 㗎要揽要揽女㗎嘛 如果我讲我第一次我跳好屎舞啦如果咁样我記得我第一次俾人哋叫我，即係我嗰次係打碟打到即係可以揾到人幫我手打啦咁啊，自己出去 打 跳下好羨慕啦，係咪啊？咁啊跳嗰只，我係第一次男女嘅只歌咧，就叫做 Reflection on My Life。 冇聊呢只嗱，多數係咩咧？多數係 The One You Love 啊 ，True 啊呢啲咧，嗒嗒嗒嗒 嗒嗒嗒嗒，呢個好後期嘅喎，呢個係咪啊？呢個好後期嘅喎。 我可能我後嘅嗱，另外咩咧？後來呢當1986到啦 ,85 到啦就有一位哥哥仔有幾一隻碟好勁之後呢就所有好屎舞呢基本上都係佢嘅中文歌就係譚詠麟先生啦。例如話愛的根源、或者呢個咩幻影。怎去開始？咁啲女咪俾你攬住咯，係咪啊？嗰陣時就係咁噶啦， 係佢係咁。 我唔係，我未做過好事嘅， 係咪？ 我未做過好事。 嗯。 咁另外一種P 場係咩咧？啊，頭先我講叫 P 場啊， 係啦，依個係公。 係咪叫 P 場啊？ 叫 P 場。 其實嗰陣時咧，最多我知咩啊？新界。 新界。 村屋啊嘛。 啊哈。 我哋邊咁多地方啊？ 咁啊係。 嗱，當然啦，因為我嘅 surrounding 咧就唔係一啲有錢仔，而有錢仔可能佢哋係響， 係啦，冇錯，自己嘅別墅嗰度啊， 響半山入別墅，人哋玩嘅呢個唔同我哋咧， 唔同我哋玩法啦。 咁我哋結都係你嗰陣時都係咪兩個黑膠碟咗咁樣啊？ 都唔係㗎，我一個盤就做曬。 我一個盤做曬， 一個盤做曬㗎啦。 點打啊？ 真係嗰陣時或者我嗰個做法呢就係好快脆換片啦變咗即係我一唱完嗰就好快㗎。 喂係好難喎你跳咗我代入情網唱完之後即係停咗就跟住 嗰陣嗰陣時嘅 party 呢同而家嘅 disco 唔同㗎而家 disco 係兩個唱本就係捉返個 beat 出嚟㗎嘛。 係。 但係我哋嗰陣時邊度有咁多錢買咁多唱盤啦、啊。我聽到你哋講啦，有啲人有啲即係你哋同我 book 翻俾我咧。以前中意搞 party 嗰班人都係攞住四五隻碟去開 party 嘅啫。咁見到我咁多碟咧，你根本你就係好捨得買唱片啊！ 四五隻碟打到個咁，通常嗰時 咁通常我唔係四五隻㗎，我帶出去十幾廿隻。 咁四五隻嗰啲打幾耐啊？ 真係打唔到你喎，因為我自己 兩個鐘。 或者是啦。 其实呢 ,party 是前奏嚟嘅啫。 啊。 喝多两啖小水跟住啲人又。 啊嗰阵时候咪喝啤酒啊。 就嗰类㗎啦。Alcohol 呢 又好多酒精要喎嗰时候我哋喝汽水多喎反而係。 哇 ,natural high 啊你都犀利喎。 係啊嗰时候冇乜点喝酒喎嗰时候。 我想问你啦。攞四五隻碟去咁咪会重复囉。 我唔知人哋会系点啦但嗰时候我自己讲我自己啦我就通常我都舍得买碟㗎。咁變咗我帶啲碟都起碼十幾廿隻過去㗎。 哇大戶喎呢啲。 都唔好話大戶嘅，因為肯買呢啲唱片咁解嘅啫。 好笑啊你諗下啦四五隻歌碟。 哇一隻碟十零首歌喎就頂曬榜啊。 六十分鐘 係囉。 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一隻碟六十分鐘 ,A side,B side, 三十分鐘錄完之後呢就啱啱好一餅帶嘅一邊。其實少啲嘅有啲碟會多啲嘅七十零分鐘嘅咁就醒你嘅。咁除咗呢大碟之外就 四十五寸 星道啦叫做星道碟啦。同埋就你講返嗰度啦頭先打碟嗰度如果你真係得個四五隻碟呢我諗唯有就係咁。 會重複有機會重複。 唔止呀仲要播啲咩呢個本身個 beat 都重複呀例如話愛情陷阱呢唔係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 都可以咁講嘅，應該係嗰時我未有概念係有呢樣嘢嘅，係、哦、後期disco 開始有時，我先見到有人用捽碟呢個方法。 哦，即係 canton 跟住嗰啲捽碟。係 啦，係啦，係啦。 哦，喂，即係阿 Lance 之前學過捽碟，不過你就已經係捽數碼碟啦，已經 捽碟。 我、啊、都係捽膠碟嘅。喂、啊，但係如果喂，我想問下啦，咁要捽膠碟，佢哋播打咩碟啊？ 等 陣 先，我攞個麥先。 係啦，咁你打咩碟啊？唔通你打？嗯，打翻啲譚詠麟啊啲咁樣，咁你咪好擲使，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咁講翻啦，我係懷疑啦。嗱，咁嗰陣時我記得啦，打碟咧，我頭先喺食飯嘅時候你講過，用乜嘢唱盤打碟？唱盤打碟啊，你又講過，我就係啦 ，Technics 啦 ，Mark 唔知 Mark Three 用咩 ？Mark Two、Mark Three 哦，我記憶之中就咁，我嗰陣時咧都買過一個，但係唔夠錢買另外一個，咁又有一個 mixer， 我都試過學過嘅。學過打碟嘅，但係呢結果呢我每一次要打碟呢就要攞我個唱盤去我同學屋企。咁先夾到兩個㗎嘛。佢仲要佢一個唔係 tennis 嚟㗎喎。佢有啲傳統嘅唱盤就變咗唯有佢播我呢邊嚟就算啦。就佢算啦。咁如果即係聽眾唔明嘅話。 我可以講兩嘢啦，我呢時隱形人啦。喂，即係講開打碟呢，其實就係簡單概念就係咩呢，每首歌呢有一個叫做 BPM Bass Per Minute 嘅。咁佢唱盤上面呢喺個右上角有個條較快慢㗎嘛。一般唱盤冇啊 ,Tennis 就有嘅。譬如將一隻碟 A 碟啦，比如呢隻碟佢係 BPM100 嘅，另一隻碟係110嘅，就將一隻加快或者減慢呢就搭上佢兩邊有個飛打咁樣嘅。咁叫打碟啦。咁兩個對返唔同嘅巴。 咁就可以出到一個好靚，即係搭咗一齊就 即係起碼即係兩個即係 bass 搭住啦，兩個個節奏。 個 beat 好似 係啦，並不並不。如果搭得唔好就碌碌碌碌碌碌就跑馬仔就賴嘢㗎啦。 即係完全係一個重疊嘅非常之唔好嘅狀態。多謝隱形人 Lens 打碟新晉天王啊！咁嘅介紹。咁啊，講多兩隻碟啦。咁我跟住我哋就 去 break 係啊，就去 break 啦嚇。咁呢只啊，哎呀Wax Furious Maggie 味 系嘛？ 有冇 Maggie 味嘅碟？ 我冇喎、啊。话呢边就呢只佢嘅精选大碟啦。嗱，我就记得有几只啦。嗱 ，C 零一定要识啦。 C 零一。 另外有一只叫 Young Tas 啦，咩我仲有咩啊？我真系，其实我真系麻麻地佢嘅，即系我唔好识讲。 呢只冇 Maggie 味，我应该另外嗰只系有啦。 呢只唔系。呢只就唔系话咁经，即系响我立场唔系咁经典啦。嗱，其实经典嘅定义咧。一定 有啊，有咩见味嘅， 系嘛？一定系定 depends on 你自己嘅，系嘛？呢只好红嗰阵时嘅歌，咩见味系？可能我听过啦，我唔知。 嗰时开 party 咧，好多人中意听呢只歌噶， 系嘛？咁唔会播 C 零嘅嚟做 ，C 零 唔会嚟做 host， 亦都唔会嚟做跳舞劲舞嗰时。I'm C 零，不过佢好特别啦，把声， 把声特别系， 好特别。即系其实，我觉得做生意、做人、做乜都好，其实。character， 特性真係好重要， 冇錯。 即係不管你嗰個特性，當然啦，佢係有料到之作有特，即係特性啦。即係唔係話即係齋特性，即係其實有陣時香港而家咧有啲情況咧， 即係嗰陣好有人同佢講呢個係鬼佬麥炳榮啊嘛，係嘛？叫佢嚟，叫佢嚟， 嚇！又沙聲，係 啊係啊， 幾老土啊！真係諗起都老土。嗱，不過你要同阿 Leland 打個招呼先啊！次次都捧場，真係多謝曬先。嗱，下一節翻嚟咧，我就讀一下聽眾嘅一啲相先，咁啊，同埋繼續大家一齊回味翻一啲以前經典嘅黑膠碟。好，陣間翻嚟舊思考啲。